炮炮好，咁啊，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啦。嗱，咁啊，呢一次我哋都一早讲咗啦。呢一次我哋就成节就讲阿国啦。咁啊，嗱，其实嗱，即系咧，我头先都讲咗好多我对国能嘅睇法啦。咁啊，咁啊，不如问下你咧，你嗱，国能喺香港都骑咗一段唔短日子啦。 嗯。 咁你点睇国？你对国能呢位骑师有啲咩评价咧？ 即係當然就係我覺得四個字形容先啦，就唔係粗口嘅，就係、是、粗枝大葉啦。即係佢又未至於話好差好差，但係又未至於到殿堂級咯，叫做一個合格嘅騎師啦。你當我中庸少少啦，合格啦。咁啊，喺即係頭先你開麥嘅時間或者第一節都講話佢係一個叫做差劣啲咁多嘅。咁但係起碼都未。 你唔使咁保留喎、啊，就係唔係就唔係㗎啦。 唔係喺咁啊喺我心目中我 唔使就住喎。 我最記得就係佢一場馬嘅啫，就係、是、呢個旅遊拿督。其實我覺得佢好易。早少少就開齋㗎啦呢匹馬，咁、但係佢當年嘅時間咧就肯定即係學啲唔學啲定學冇所成咧，就係、是、嗰個分疆嘅時間啦，中意即係甩得啲咁多啦。 唔係，但係如果你話講論盡咧，嗱佢又冇田泰安咁論盡嘅，所以點解我話佢係廢柴二號咯？ 係 廢柴一號就田泰安，但係琴日佢係黐線啦，贏四場。 但係我係咯，即係佢係有少少啲咁嘅毛病啦。但係我都同意嘅，田泰安多有跌邊啦。咁嗰種咯，即係佢係硬淨咯，講翻過啦，粗枝大葉咯，合格咯，我會咁評論。 即係都有啲人啊，叫做 Iron Man 啦，即係我就唔明，即係可能就即係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我係喺我呢個 Iron Man 面前講佢係 Iron Man， 我就當然就講笑啦。咁但係嗱，即係好多都叫佢做 Iron Man， 咁其實好多即係啲英文報章啊嗰啲都咁樣，都係咁樣，都係咁樣俾個咁嘅 拼命啦， 佢都拼命啦嚇。咁的確佢嗱，我覺得就分開兩樣嘢嚟睇嘅。如果你講國能嘅就係、是，如果你話講佢即係騎得好嗰段時間咧，咁就應該係講翻數翻佢騎象 岩啦，美麗大師啦， 美麗大師嗱嗰陣時咧，佢就真係 OK 嘅，因為嗰陣時大家仲記得啦，嗰陣時係咩騎師喺度咧？偉達，潘頓 係， 咁啊， 柏寶咯。 道理內 係 即係嗰堆啦嚇，咁嗰堆咁相對嚟講咧，嗱，如果你咁樣講咧，即係喺呢一堆嚟講，咁你雖然偉達即係嗰陣時十三屆咁好多都咩咁，但係咧佢就算係十三屆得嚟咧，就冇而家咁誇張啊嘛，即係而家冇而家穆雷拉潘頓咁樣兩個就已經係立曬，咁啊再加埋個田泰安，咁啊因為而家個三哥都岌岌可危啦，所以我就掹開佢唔講啦嚇。咁但係即係起碼佢兩個夾埋就已經係差唔多壟斷咗，差唔多成六七成嘅頭馬。 係。 咁再加埋阿田泰安嗰啲就更加咩添？咁變咗剩低嗰啲咧就話即係一大班爭多捉少啦。 嗯。 咁但係相比翻之前，以當年咧，當年你就算你話好似柏寶啊同阿偉達鬥到你死我活啊！即係但係你嗰啲頭馬數字都冇而家咁誇張啊嘛！佢哋兩個、 哦、 即係 嗰陣時偉達過百係好大新聞嚟㗎嘛！係 啊，大新聞嚟㗎嘛！咁變咗咧，下邊嗰啲咧，即係好似鄭雨田啊嚇，你就算你講緊啊杜麗來啊嗰啲咧，咁、起碼都有得都有飯有翻餐食話喎，咁同埋間唔中佢哋又有啲級制大賽贏下，咁啊即係唔使話好似而家咁啊執埋一邊， 冇錯。 咁所以個現象就好怪嘅，咁同埋就嗰陣時佢嗰啲嗰個騎工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而家係好啲嘅。 咁當然啦，佢嗰個時間可能就個年紀啦，又或者係較為當 代。咁啊，今年42啫嚇，咁係啦。咁但係到後期啦，嗱，即係當有咗潘頓啊嗰啲出現咧，咁我就點解會話佢廢柴咧？就係話 你見到啲好嘢啫， 即係見到睇得太多佢嗰啲論，即係佢啲論盡同埋就係話佢好多時哇左分右分左哇動作多頭右頭又揈手又揈咁啊，但係呢只馬唔喐嘅。只馬唔去嘅， 跟住佢都有少少雪花嘅。 跟住你再洗一邊咧，成只馬閃咗入去，即係打邊邊就閃邊邊。係，即係完全係幫唔到只馬。跟住仲要跑完之後，只馬散埋。 嗯， 即係好多係咁樣嘅，即係啲好典型嗰啲愛爾蘭嗰啲即係英愛式嗰啲騎法。 啊， 咁所以就即係越嚟越咁，同埋就係近期即係近呢幾季點解話我廢柴就係，尤其是佢跑嗰啲外檔馬，完全係唔識處理嗰啲外檔馬嘅。即係你基本上，如果你買你佢嗰啲馬，你排九檔以外嘅咧，即係如果你話 跑馬地， 嗯， 跑排十一二檔，基本上你都可以唔使買，除非只馬起碼，除非只馬有三十分喺手。即係呢個係我到今天都仲係咁樣講嘅。 係。 咁所以咧，即係我所以點解我啱啱禮拜三個，即係啱啱琴日嗰篇我嗰篇癲狗馬經嗰篇稿，我都係話啦，我都係話我係絕對佢唔係我杯茶，我更加以廢柴話佢。我到而家都係咁講。 不過咁講啊，呢度都係講緊佢個騎功陣上表現啫。咁但係去到呢一單， 但去到呢一單嘢咧，我就覺得就好有問題啦。 即係譬如你蠢還蠢啫，未知 即係廢還廢啊，係咪先？咁你即係大佬，即係 都係被申請嘅啫。 嚇！咁同埋就係話，佢你話佢嗰件事係佢自己都嗱，佢其實你今。即係開麥前，你哋都佢都有講啦，即係大佢都係有話攞有道，即係有啲自己都知道自己衰嘅。 係當其時問，我覺得都好合理嘅。係 啦， 即係咁計。 咁但係點解佢會咁大反應咧？嗱，咁我哋俾翻大家睇翻，即係嗱，驚大家唔記得，可能大家琴日睇有線，如果有有線，大家睇有線，可能會睇翻阿嘉豪兄。他哋播翻嗰條片俾大家睇，究竟嗰件事源係點樣？嗱，咁我哋咧就即係俾翻大家睇翻，我哋回一回帶，俾翻大家睇翻。嗱，當時咧，去片先嗱，咁我哋要慢慢放啦。嗱，因為咧，佢一走就走得好快。嗱，我哋咧俾個巡邏影片大家睇，因為咧佢個直鏡個角度咧，你就會睇得清楚啲。嗱，咁大家留意咧，雷公作咧就係九號，即係金絲大將咧就係。應該九檔，金絲大將應該是六檔嘅，啱唔啱？ 係啦，仲有好多馬會涉及嘅呢場馬就係、 是、嗱，咁咪再講翻啦。嗱，嗰只應該就福起多多就係四檔啦，係咪？係 啦， 嚇福起多多就係四檔啦。咁另外仲有啲 福起多多三檔， 三檔啦，係福起多多三檔， 御 風行就四檔啦。咁我哋大家慢慢睇咯喎。嗱， 主要係睇四隻馬啦。 嗱，咁而家一嗱，我哋睇一睇啦，我哋睇翻啦。嗱，其實雷公作一開始田泰安就喺度捽啦。嗱，咁而家。金絲大將佢都係 hold 住嘅啫，國能 係 嗱，咁而家一路開即係而家對面啊，直路中啱啱過終點冇咯。嗱，而家只雷公作慢慢挨埋嚟嗱，御風行就喺呢度埋邊就福起多多嗱呢一度其實開始咧，你見到咧國能咧其實係呢度呢個位啦嚇，我而家指住呢度啦，佢係一路想望緊埋邊夠唔夠位 cut 埋去 係嘛， 咁佢就顧住睇啦。咁其實田泰安佢都係你都知道雷公作都係一招。即係你擺到 放頭、啊、 擺到放頭就有機會，唔放頭就係咁先㗎啦。嗱，咁大家睇到一連串嗱，而家慢慢睇落去咯。 跟住 嗱，而家呢度慢慢埋啦。嗱，你阿波仔你可以講下啦。 嗱，御風行咧， 嗱你叫我停我就停啦。 呢、這個停一停先啦。其實你睇到呢一個嘅環身位裏邊咧，金絲大將係未接觸過到呢只嘅御風行。 係啦。咁同埋嗱，同埋我作賺賺未，同埋你見到咧，國能咧。你睇到佢個紅帽嚟咯，佢係一路係向後望緊嘅， 望住四點鐘位， 一路望緊四點鐘位就睇緊只御風行究竟 你想點啊？ 究竟你想上嚟定你夠唔夠位啦？嗱，佢一路 hold 住， 係 咁跟住啦，嗱，你御風行啦，嗱呢度咧就 阿波件事， 佢得波件事都係喺度啫啦。咁啊嗱，其實呢度咧已經開始咧就影響到呢只福起多多噶， 冇錯啊， 呢度已經開始咗噶啦嗱， 係啊， 大家嗱，我依家圈住呢個位啦嚇， 嗯， 一路已經喺度。影響底嗱嗱，好嘅，咁你繼續講。 咁嗱，可以退埋睇翻撞成點先。 嗱，我哋再又睇落去咯。 嗱，跟住呢度，其實御風行咧就避與唔避之間咧，就已經挨咗埋福起多多啦。頭先你講咗啦。 嗯。 咁國能已經係冇時間再望出邊田泰安嗰只嘅雷公作噶啦。咁即係好似揸車咁樣，喂，我望得慢線就冇你路快線噶啦，即係咁計。因為我想買啊嘛， 冇錯啦。嗱，咁其實佢仲有影響到後邊嗰啲馬噶喎。嗱，呢只咩威龍？ 勁力威龍啦 ， 勁力威龍啦。 咁出邊就嗰只犀利哥啦。嗱，咁犀利哥其實啱啱就贏咗馬噶嚇。嗱，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啦。咁啊，阿波仔你繼續解釋下啦。 好啦，咁啊呢度撞完之後咧，跟住一把線咧就全部馬咁啊揈曬出去啦。咁啊，差不多件事咧就完結咗，因為最精結嗰頭先嗰個畫面啊。 嗱，咁我哋再睇多次好唔好？ 睇一次啊。 嗱，我哋再睇多次。我哋呢度開始睇嘢啦嚇， 即係國能一路都係望緊裏邊，而波件事亦都啊，佢又十五十六啊，上定唔上咧？咁啊，一個預着剛剛咧，咁就挨咗埋去。咁其實如果講真正阻到人咧，如果我覺得咧，其實係波件事嘅預防人係撞到裏邊啲馬嘅喎。 嗯， 係你話國能有冇影響到佢咧？可能喺個意識上邊而令到阿波件事覺得，咦，我係咪要收啊？究竟我定要去啊？咁但係呢件事就小組就。 判罰了。 我哋一陣間先講翻個賽後報告啦。但係咧，我哋睇翻成件事啦。嗱，咁你睇到嗰個來龍去脈啦，同埋嗰啲馬嗰啲擺位啦。嗱，我哋都睇到睇頭先阿波仔都解釋得好清楚啦。嗱，我哋再睇多，我哋再倒後少少睇翻啦。 係。 嗱，我哋再睇翻佢。 使唔使放大嗰個畫面啊？ 我哋放大唔到啊！ 放大唔到。 電腦嚟嘅呢個，我哋唔係現訊室啊。 唔係我講呢個放大。 哦，這個都放大得唔大太多啊！嗱，okay，我哋再縮翻轉頭啊！嗱， 係啊，呢度啊。 嗱呢度咧，慢慢嗱，其實呢度開始都係啦。嗱，你見到國能係有意識係想埋去，咁啊波件事就其實呢度定下咧，其實某程就係佢呢度咧已經係開始影響緊入邊呢只福氣多多。 再撞埋只勇敢王者， 跟住再撞埋只勇敢王者。咁然之後啦，嗱到呢度啦，埋開始埋去啦。嗱，跟住因為呢只御風行。已經挨咗落去只福喜多多度，就已經受到影響。咁跟住就一棚嗱，而家先影響到後邊呢兩匹犀利哥同埋勁力威龍，係咪？ 如果講金枝大將阻到撞到咩馬咧，就係淨係撞到雷公仲一隻嘅啫。 嗱，咁如果講係啦，如果你講金絲大將咧，咁啊真係係一同埋，因為佢都唔係只金絲大將撞雷公仗。 其實我都要避你嘅， 係只雷公仗挨係一路向緊嗰個方向咁樣撞到嘅啫。其實如果你嚴格嚟講，都唔係件，即係呢件事其實國能都係苦主嚟嘅啫。 冇錯， 你同唔同意啊，波仔？ 同意。所以我頭先就係歪翻帶話，當其時佢勞氣係好合理。 好啦，咁我哋唔要住先，翻翻嚟先，翻翻嚟我哋嗰度先。 係。 嗱，咁我哋啦，嗱，咁所以頭先都講翻啦，所以咧就其實就好清楚啦。嗱，大家嚟頭先都反覆俾咗幾次，大家睇。當然我哋呢度唔係言訊室啦，我哋又冇啲儀器咁樣，咁樣好似 又或者多角度睇啦， 多角度睇啦。咁但係大家可以不妨睇翻即係馬會嗰條片，你哋反覆再睇多幾次。根本成件即係好，即係而家審查我哋就可以講啦。之前就話有嘅，我哋就咩啫。咁但係就好明顯就睇到啦，就同呢個賽後報告嘅講法咧，就有好大出入啦。嗱，咁我哋睇翻個賽後報告佢係點講咯。嗱，個賽後報告咧就係呢度啦。金絲大將就國能就被裁定一項不小心擦騎，就係賽事規則第100/1條。事完佢喺接近1300米處時容許坐騎在尚未分離御風行下 充分尚未充分 尚未充分帶嚟向內斜跑嗱，頭先有冇睇翻嗰條片啊？究竟係邊只帶邊只馬帶邊只馬啫？嗱，佢係一路都係 hold 住冇意識咁走埋去嘅喎。 佢邊有斜嗰只？ 你都見到佢係冇斜到埋去 嘅 喎。 斜嗰個係國能嘅斜視啫。佢望後， 佢係望後邊啫。嗱，跟住就話佢導致該區被帶向內跑及受擠迫壓向福喜多多。 係 福喜多多因而大力勒避，並相應受緊迫壓向勇敢王者，而勇敢王者同樣受阻礙。 嗯， 當福喜多多大力勒避，勁力威龍同樣勒避，並急速向外移出，避開福喜多多後蹄，導致犀利哥嚴重受阻礙及被迫出教外跌。 嗯。 咁呢個就有啲倒果為因喎。 冇錯啊！嗱，佢之後嗰句咧，仲有都講金絲大將咧喺1300米向外移出咧，以舒緩對內側馬匹緊迫時，即係意思佢就係話佢要避入邊嘅呢個擠碰嘅時間，就撞到向入嘅雷公座。 係啦， 佢有交代翻呢樣嘢。咁啊，全程都冇講過話係金絲大將撞到入邊嗰堆馬。 同埋其實如果嚴格嚟講，你睇翻嗰條片，根本都冇真係接觸到嗰只御風行添。反而佢呢件事未發生之前，御風行嗰個挨埋去就已經影響到只福喜多多。 冇錯，咁大家要望位噶啦，大家轉彎，大家搶位，唔通即係好禮讓咩？而家跑緊馬噶嘛。 冇錯啦，咁所以咧，嗱，即係個結果就咁樣啦，可以翻翻嚟嗰度啦。嗱，咁啊，跟住就判罰咗佢啦，2月24日就停3日啦。咁另外就 因為嗰件事其實就因為呢件事而起， 係啦，又因為呢件事而起啊，冇錯。 導致佢到言訊室裏邊咧，就不斷去同即係董事就話：喂，我冇錯，我冇撞到人喎，據理力爭。咁啊，嘈得滯。咁啊，大聲啲！咁啊，當然我哋唔知入邊嘅對話啦。 嗱，咁我就唔知啦。嗱，咁我就又用翻嗱，因為今日其實即係南華早報都出咗篇好長嘅文嘅。 哦，我冇睇喎，係講咩咧？ 咁嗰篇文就係講下一啲澳洲外地一啲案例，即係咩情況之下 議會 即係得罪咗，得罪咗啲得罪，即係喺個言訊室度點樣發説，甚至乎爆粗。 OK， 都係罰啲乜嘢嘢 ？OK 啊，咁我想聽啊，我因為我今日太忙，我冇睇。 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個篇文啦，我冇揾出嚟啦。咁其中佢有一個案例咧，就係大概就係咧，當時就喺個言訊室度咧，直情係講 F， 直情係咯 ，fuck 埋添。 OK， 係啦，咁都係罰一個月啫。 哦 ，OK， 嚇， 即係。好重噶啦， 系啦，好重噶啦， 好重噶啦。 咁佢唔系，咁佢即系话佢都系话佢系即系言语不当啦，嗰啲咁嘅嘢啦。咁而家你马会话佢话国能呢单嘢都系即系用嗰条唔知咩罪，咁但系就话冇人，当然啦，就冇人，大家冇人知道究竟国能究竟喺个言讯室度系讲咗啲咩嘢啦。咁当然佢哋你睇即系大家阿波仔，你啱啱讲就话一定系有佢系据理力争啦，系嘛，即 系好合理啊。 拗撬啦，咁佢當中有冇又有冇又 當有啦， 又有冇爆竊乜 fuck 啊董事先，咁又或者又冇好似琴日有段新聞片就話叫某某台吔屎咁樣咧，有冇呢樣嘢咧？咁唔知 係 嗱，咁就算係有 係 就算係有，咁你可以都話佢嗱，好似都即係好似譬如之前李敬國咁。都即係發生佢宿舍嗰件事件啦，咁其實如果你講嚴重性，嗱當然咧佢唔係對住啲董事喐手一腳啦，咁但係你其實講嚴重性，其實都係好嚴重啦，係咪？都係即係如果你話用影響賽馬香港嘅賽馬事業嘅成嘅聲譽嘅，咁其實都係一樣，都係有影響噶啦，係咪？ 冇錯啊！ 嗱，咁當年李敬國就釘咗個牌噶嘛，係 啊， 直情係叫佢走啊嘛，咁佢如果你用呢個尺度，咁你話咁樣搞國能？咁你好似好有道理喎，嚇！你咁樣你用呢個角度聽落去又好似好有道理喎。但係如果你數珠翻好多即係外國嘅，我頭先打咗個比喻就係話，你就喺言訊室我講粗口鬧交，甚至乎你話當年夏志信、黃宇安打埋添啦， 手添啦， 喐埋手添啦，咁有冇釘佢牌啊？ 冇，係咪先啊？ 嚇！咁同埋又咁樣講，咁你就算你 佢兩個滅咗咗， 滅咗咗啫，你打埋交啦，開埋拖啦，係咪先？咁你都係即係罰錢啫，好似 係 罰錢啫嚇。咁當然練馬師冇得話唔俾佢報名啊嘛，咩罰錢？ 冇錯係 罰錢啊，係咪？咁但係即係有啲騎師，即係呢啲咁嘅拗撬咁樣講，咁係咪真係要收要咁樣收佢皮咧？ 我覺得絕對係真係重手得緊要一陣。我自己咁覺得，雖然我唔可以話即係代表話罰幾多啦，即係咁計，但係代即係點講啊？融入佢喺佢個嗰一刻個情景裏邊嚟計，踢波都會啦，堅尼 係啊 嚇、啊，為自己嘅對利益著想，佢都會嗰一下裏邊好動粗啊，係會口頭警告咪黃牌，極其量都係紅牌。 唔係，我都同意嘅。你話係佢如果係真係做咗，或者佢就算係咁樣講，係佢係要罰嘅。咁、 啊、 但係係咪一罰就咁樣呢？ 咁即係你叫我下一次，譬如鎖路停賽嗰啲，係咪真係你話乜就乜呢？ 係啦，嗱咁所以其實啊，好似琴日阿張明興都講咗一個道理啦。咁就係話哇，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你一言信我同你拗。我同你，我要我陳述，即係我都要 辯護㗎， 辯護㗎嘛。你連辯護都唔使，即係任何嘢學阿波爾索入埋就係 yes man 啊。 唔係咁如果咁講就咪好多賽報告咪就係話某騎師承認佢喺邊一度 嚇 咩嘅？咁如果又唔使承認啦，我話你係 咪就係咯？咁啊即唔使搞啦。咁 即係被裁定啦嚇。 咁所以都唔係啊。如果係咁樣，地賽後報告都唔使噶啦。 哦 係。嗱同埋就 係話國能停賽。 係啦係啦，就係話而家國能咁。咁啊，罰幾耐？罰三日咁樣，唔使即係連呢啲， 使乜講？ 呢啲都唔使改啊！不如呢啲自己睇片啦，咁就得咯。 係咯，佢陣上天生咪阻到人，唔識講邊只啦。 係啦，唔使講咩噶啦。咁但係你哋睇翻，反覆睇翻，即係我都係針對翻件事啊。雖然即係我都係講啦，雖然我都認為國能係一個廢柴，但係廢柴還廢柴， 唔係都可以佢生存。 但係佢呢個你都呢樣嘢，你冇得教，即係你呢個小組。 如果真係廢柴，咪其實係練馬先唔俾馬去跑咧。 即係你都係有啲離，呢個係有啲係。是武斷，我覺得完全是武斷和亂判啊！ 係冇錯， 呢樣嘢，因為同埋一樣嘢，如果如同埋其他嗰啲外國想嚟香港跑嗰啲騎師，有興趣嚟香港咧，如果睇到呢單咁樣嘅嘢， 喂，阻到都由自可喎，講真 的，係啊，阻到唔係即係我咁樣講啦。如果睇到啊國能呢件事， 再加埋你而睇翻香港嗰啲騎師形勢，唔係潘頓就莫雷拉，唔係莫雷拉就田泰安， 嗯、 跟住再唔係咧就而家就何一益啊何澤耀，再數埋第五個就巴杜，咁你跟住你再睇下，哇你我睇我冒冒然放棄我。本身嘅就嚟呢度揾食，我都已經要冒一個風險。 係， 跟住嚟到呢度，原來咁，原來呢啲 拼命啲都唔得。 原來拼命啲啊，即係我據理力爭。係啊，我做得嗱，因為佢試過，佢有陣時佢一停賽，佢又會承認噶嘛。 哦，係啊。 咁呢單佢真係好明顯，就真係，我都覺得可以咁講啦，唔關佢事嘅。係 啊。 咁你都咁樣講，我照我自己陳述我嘅論點去同你拗，跟住你就話，跟住咧你就咁樣搞我。 我諗如果佢當初如果罰埋波件事，可能佢冇咁嬲。 係啊，係啊。咁同埋又咁樣講，即係咧呢單嘢咧就撇開邊嘢咧？咁其實如果即係大路啲嘅睇法就話，可能係一個即係只馬內閃咁樣，咁就即係導致咩？咁就未必係。即未必話一單一個人係要負責呢件事，咁但係可能會警告某某，就話你要即係控制轉彎嘅時候要控制個馬匹，唔好咁樣，咁可能就已經可以 息事寧人， 已經完事噶啦喎，因為同埋就係唔係冇呢啲例子啊嘛，個問題係。 而家係針對佢行為欠佳嘛？ 而家就係話佢行為欠佳咁嗱，咁你但係你話行為欠佳，咁你行為欠佳，咁我唔知啦，可能佢真係講咗啲話，但係即係我話，我覺得可能都係鬧出，即係除非係問候佢阿媽嘅啫。 咁呢樣嘢可能係較嚴重啦。 嚇、啊！咁但係又咁樣講喎，好似講嘅嗱，好似琴日嗰個言訊，咁啊啲馬會主席啊、應家柏嗰啲都喺曬度嘅喎，好似話。 即係星期三嗰之後， 係啊，冚埋喺曬度嘅喎。 咁都應該要出席嘅，因為都事關重大。你而家係講緊佢個喺香港嘅生計，即係佢個工作嚟噶嘛。 同埋你而家搞到佢係真係咧，因為你而家個停發咧係好吊軌嘅，因為你話暫停佢嘅牌照， 去季尾啊嘛， 去到季尾 嚇、啊，好似吊住你咁。 咁但係你季尾咧，即係咧，即係話咩咧？你即係咧，而家佢係完全係即係等同係停賽㗎啦。 係， 因為你暫停。同你吊，同你即係又唔可以俾佢，唔俾去到邊度都唔跑得。 呢個件事就本身就係關呢個競賽小組噶嘛，即係話佢不小心擦騎，而但係將佢另一樣嘢就 pass， 而唔係因為佢騎得好魯莽。 同埋你話佢講嗰樣嘢，佢都罰咗啦， 都罰咗啦， 係啦，佢都罰咗啦。而家係抽證佢話佢態度啊嘛， 係咯，即係咁當然啦。佢頭先我哋都有講個問題就係話。去到咩程度？係咪即係講咗十次，定係講咗一百次？即係咁 F F F 入到去冇第二句嘢講嘅 嚇， 咁嗰種咯， 係啦。 咁係咪即係其實要去到天條都未即係釘牌啫？但係喂，如果咁樣去為自己辯護都要賠上呢一個叫做事業，可以咁。 咁啊，真係都所以我點解頭先話其實對後世都影響好大嘅，即係一啲有意嚟香港跑 哦，絕對 跑馬嗰啲， 你影響喂國立唔係潘頓同莫雷拉都會老嘅啫喎。 嚇嗱，因為你好似潘頓，你就算你話潘頓喺嗰啲社交網絡又出啲咩言論嗰啲，都係罰佢錢。 咪嗰次鬧禮儀小姐就10萬，跟住 嗰啲啫。 入阿蘇美倫嗰次， 嗰次就罰咗四皮啦，好似係啦，咁都係咁都未至於話要佢執包袱啊，係嘛？咁佢都試過都講嗰啲可能都好激進嘅言論啦，嚇。 係啊，我相信唔會冇啊。 係啦。 咁咪最多咪罰佢24或者48咪算咯。 咁但係就話罰到佢罰佢嗱，因為嗱，聽嗱，而家禮拜日就係第62個賽日啊嘛。係 啊。 咁即係罰佢28日，罰佢26日噶咯喎。 似係差唔多係啊。 88日啊嘛，即係罰咗26日喎。 啊。即係而家哦，啱你咁樣計翻就而家好貴尾。 26個賽日啊嘛，係啦。咁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咧而家呢單咁樣嘅嘢，即係咧你。講啲嘢得罪小組，令到小組覺得唔啱聽， 就會最低 basic 就有啦。 咁就最低消費咧，就係咧26個賽日。嚇、 啊！ 咁你哋即係 自求多福啦。 自求多福啦！嗱，嗰位班德禮啊，祝你好運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啊！咁啊，即係希望你啊有時間啊睇下份南華早報咁啊，睇睇即係嗰啲英文點樣講咁，同埋就係話啦，嗱，我覺得咧，如果我係國能咧，即係咧反正佢都即係反正佢都。都翻唔到轉頭噶啦。 哦， 咁啊，應該 佢都 never look back 噶啦。 係啦，反正都講翻轉頭，就不如啦，就清清楚楚話俾啲，即係馬會唔話俾公眾聽， 我話俾你哋， 你話俾我哋聽啦。咁等我哋咧就聽下究竟件事又發生咩事啦？ 但佢其實如果係睇翻啦嚇，報章裏邊都話佢有認錯，即係其實嗰一刻裏邊都即係係咪叫做大家傾翻偈或者未綁開一面？ 咁跟住有好多人講翻啦，就話當年佢唔知有單嘢 哦，即係手爭又 手爭批爭嗰單嘢，跟住請律師打甩咗嘛，咁啊啲方丈就。即係又方丈啦， 但係當年啲方丈仲喺度咩？ 唔知啦，咁但係同一個機構噶嘛，咁 即係開咗 file 個機構都係有方丈啊嘛，即係係啦，咁所以就唔知係咪啦，咁啊，但係咧就太多耐人尋味，咁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大家喺我哋講之前又聽咗好多，係咁啊，點都好啦，即係嗱。我唔知嚟緊嗰個冠軍即係選咩嗰個最受歡迎、最受公眾歡迎騎師，大家會唔會投國能啦？ 我即使當投咗咧，我相信都唔，如果係最高都未必話俾你聽。 嗯，唔係咁唔知啦。咁但係， 你唔知你明白我講啦。 嗱，但係會唔會有人咁做咧？咁我覺得都會有嘅。 係都唔會，即係點講啊？我要話啊，都係潘頓，都係維拉咁咯。 唔係咁，如果係就好難，咁啊就好難講啦。咁啊，但係到時先再算啦。咁但係就即係點樣講都好啦。即係其實阿國能咁樣敗走咧， 係。 咁我始終覺得係即係一件可惜嘅事啦。 可惜啦，不過可能就另外新一頁都未遲嘅。 咁同埋又冇乜機會，不過再買個廢柴啦。 買咁佢都仲可能會騎馬 咁啊！咁喺香港啊，大佬。咁喺香港啊嘛，咁我嗱佢又未必會有機會會國際賽會跑啲國際賽嘅馬翻嚟。 咁咪鬧多啲啊，田泰安咯，發掘或者第二個廢柴三號咯。 廢柴三號，咁咪可能要唔係喎？要嗰、那個要降冇咗個二號，咁咪要揾翻個二號。 系咯，咪二號你封咗俾佢噶啦， 系啱嘅，啱嘅，啱。 咁我揾一個啦。 好啦，咁我哋講完講咗咁耐國能，我哋休息一陣啦。咁下一次翻嚟，我哋就講翻禮拜日嗰兩場二級賽啦。轉頭見。